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极佳，大气非常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一路畅通。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上京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四上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盘各庄桥到大庄桥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庄园桥到大庄桥的出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出现了拥堵排队的情况。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其中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同时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车辆队尾已经排到了环铁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话题。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10月28号是世界男性健康日，男性健康问题引起关注，前列腺增生、糖尿病、肥胖、脱发等疾病严重威胁着男性的身心健康，其中脱发是最不受男性关注的。脱发虽然不是大疾病，但却会严重影响一个男性的形象和工作，所以也应该受到关注和治理。那么面对头顶危机，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哪些不良习惯会引起脱发？如何养出健康好发？ 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建忠跟您说说拯救头发危机，不做聪明绝顶。 长头发放了下来，跟着你手的节拍，我的温柔在你指尖散了开。 长头发到底能不能放下来呢？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自己脱发的问题。随着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大家伙对于美的追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自己有脱发的困扰了。其实啊，面对脱发，很多朋友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态度。有一部分朋友呢，特别的在意，总觉得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用各种各样的护发产品。但还有一类朋友觉得，这头发已经脱了，就这样吧，破罐破摔，脱就脱吧，看它什么时候能脱光。那到底面对脱发，我们有没有办法？我们到底如何去治疗脱发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张建忠张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拯救脱发危机，不做聪明绝顶。首先呢，要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小三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脱发的话题。先想问问张主任，现在去皮肤科看这脱发问题的人是不是数量越来越多了？ 是的。 嗯， 因为脱发呢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我们过去呢不把它叫做疾病，因为大家认为是自然的。 嗯，只要老了都会脱。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脱发呢对很多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嗯， 比如他正好20多岁30来岁， 嗯， 需要找工作， 嗯， 需要找女朋友， 嗯， 啊，需要社交。那么这个时候假如你脱发非常厉害， 嗯， 你看上去像个小老头， 哦， 所以这个他对他的心理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嗯， 啊，有些人甚至因为脱发造成抑郁， 哦， 都有 心理的问题。 对。 嗯，所以说其实大家关于脱发是越来越关注了那关于脱发，其实大家伙现在只要上这个网上搜索一下，我们打开某宝，最近不是马上到双十一了吗？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统计数据，关于这种防脱洗发水的排行，在洗发水的这个排行榜当中一直是比较靠前的一些位置哈。 对， 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自己有一个乌黑浓密的头发，也关注到了脱发的问题。但是脱发比如说光用这些防脱的洗发水，甚至有的朋友说抹一些生姜，喷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喷雾，能不能解决脱发的问题？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大伙来说一说张主任。那大家伙关于脱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同时今天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张主任。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张主任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明天就是世界男性健康日了，在脱发这个问题上，这个男性和女性相比是不是脱发的人更多，脱得更严重一些？ 是的。 嗯， 这种你刚刚说的这种年轻小伙子啊，那么掉头发叫什么聪明绝顶啊， 嗯 啊，那么这些我们过去有一个名词啊，有个词儿， 嗯， 叫男性型的脱发。 男性型的脱发， 男性 型， 所以呢就是男性多。 嗯， 实际上现在最科学的名称叫做雄激素型脱发。 嗯， 和雄性激素相关。 嗯， 所以和雄性激素相关，你肯定你想一想， 男性 的雄性激素多吗？ 更多， 但是女性也有雄性激素， 也有这个， 所以这个脱发呢，男性有，女性也有。 嗯，只是男性数量更多。 对，男性有多少呢？我们做过流行病学调查。 嗯， 咱们中国人，18岁以上的男性， 嗯， 每5个人。就有一个脱发的，那就1/5、 哦，1/5的， 有20%。 哦， 女性呢是每20个人有一个， 嗯， 是女性呢是 5%、 哦、所以说其实男性和女性相比，这个我们说发病率的的确确是要高出很多的，高出4倍左右哈。 是这样的。 嗯。很多朋友这个经常在调侃开玩笑说英国人基本上都有脱发的问题，说不信你看看那个英国的王子头发也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就在说这是跟英国的水质有关系，跟英国的这个气候有关系。那到底脱发和什么有关系，我们是不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伙来说一说。嗯，那大家伙关于脱发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来和互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跟大家分享资讯之前啊，还有一个互动题目要和大伙来说一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的精美小礼物。上半段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呢很简单，就想问问大家，男性脱发，也就是刚才这个张建中主任说的这个雄性激素引起的脱发，它能治好吗？这是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上半段选出1位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小礼品。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10月26号上午，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同8名处室负责人到12345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来接听市民来电。一名曹女士打来电话说，太平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医改之后来了一名西苑医院的中医医生，但是中医医生隔一周才来半天，要赶上节假日，一个月才能来一次，如果出现了问题找不到医生。韦海潮向曹女士解释说，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北京市启动了名中医下基层工作，全市3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都会有一名中医名医去服务，时间呢最少是半天。至于曹女士所说的情况，韦海潮表示会及时的核实情况。当天下午，太平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答复曹女士说，她反映的那位中医医生的的确确每周都来，而且中心还有好几名名中医，而且名中医带出来的徒弟也可以随时为患者来看病。北京同仁堂翠和康养天坛生活馆10月26号正式营业。同仁堂还向首批特聘的中医大师颁发了聘书，为同仁堂翠和中医特色的定制化健康养老服务提供有力支持。这也是同仁堂健康养老首个中医特色医养结合服务示范中心。根据了解，同仁堂将会依托自有的中医药优势以及中医专家、营养专家等多学科团队，实现中医健康管理、中医慢病康复和乐活养老的融合，切实改善和提升老年客户的健康状况以及生活品质。10月29号是第13个世界卒中日，今年的主题是战胜卒中，再立人生。中国卒中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王庸军教授在今年的世界卒中日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我国的卒中发病形势依然严峻，但是死亡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也说明了卒中的医疗诊治水平在提高，目前我国是卒中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张建中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问题。张主任，刚才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很多朋友都在开玩笑说英国人都有脱发的问题，不信你看他们英国的这些演员、歌手，甚至我们说这个王子的头发都是越来越少了。也想问问张主任，这个英国人脱发是不是的的确确是比较严重的呀？ 是的，因为英国人他是白种人，这个我们亚洲人脱发的这个发生率，比高加索人，就是比白种人要低，那么在他们白人当中，成年男性30岁的大概有30%的掉头发 啊， 40岁的有40% 啊， 50岁的有50%啊，就是和年龄相关啊， 在咱们亚洲人没有这么高 啊， 所以这是事实。 好，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英国人掉发比较严重，其实这跟人种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对，和遗传有关系。 嗯，白种人更容易掉头发哈。 是的。 刚才您说到了白种人掉头发有这个年龄的趋势，年纪越大掉头发的人越多，那也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种，我们脱发的问题都和年龄是有密切联系的？ 对，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啊，还有台湾地区的，我们都有流行病学资料。 嗯， 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嗯， 这个脱发的发生率也是高的， 嗯， 越来越多， 嗯，所以年纪越大掉头发会越来越严重哈。但是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掉头发年纪大了既然掉得越来越多，他就认为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也想问问这个张主任，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出现了掉头发的情况，它真的就算是正常吗？ 不尽然。 嗯， 那么病态的脱发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但是生理性的也是这样的。 嗯， 那么怎么来界定是病理性的脱发呢？一般来讲，咱们每个人的头发呢，一坨头发平均啊10万根。 嗯， 假如你每天脱发50-60根、40-50根，这个都是正常范围。 哦， 假如超过100根，那么这个就是异常的了。 哦， 啊，这个你就要引起注意了。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脱发，每天都在掉头发，只要掉的这个数量在一定范围之内，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对， 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有点类似？ 对，头发的生长它是个周期性生长。 嗯， 它有3年的时间是生长，叫生长期，然后有3个星期的时间是叫退行期。 嗯， 哈，然后接下来是3个月的时间叫休止期。 嗯， 就是从生长期、退行期再到休止期，然后休止期完了之后又回到生长期。所以它是个周期性生长。 哦，那生长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3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阶段肯定是不掉的。 不掉。 啊， 对。 那第二个阶段开始掉还是第三个休止阶段开始掉？ 第三个阶段掉。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毛囊浅了。 啊， 哦。就跟一个树一样，树根旺盛的时候它不会倒。 不倒。 但是树根非常浅的时候它就会倒。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头发的生长过程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律的。 对的。 嗯。那接下来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我们脱发，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特别关心，既然我们男性同胞这么容易掉头发，这么容易脱发，那到底是啥原因引起的呀？刚才您提到了跟雄性激素是有关系的。 对。 嗯，那除了这个激素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男性朋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朋友出现脱发的原因？ 这个主要还是雄性激素。 还是激素。 但是雄性激素为什么有一些人掉头发一些人不掉头发？ 嗯， 那么这和遗传相关。 嗯， 那么咱们的雄性激素啊，除了这个睾酮是主要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激素叫二氢睾酮啊。那么睾酮在一个酶的作用下啊变成二氢睾酮。那么这个酶叫什么呢？这个酶叫5α还原酶。 哎 呦。那还原酶一催化它就多了氢，多了2个氢啊。正是多了2个氢就变成二氢睾酮了，这是个坏小子。 嗯。 它就让你的头发啊，头顶的头发啊，那么掉头发。但是这个过程是慢的啊。 嗯。 表现什么呢？表现你的毛囊是越来越小。 嗯， 叫毛囊微小化。 嗯， 生长期越来越短。 嗯， 休止期越来越长。 哦， 所以呢这个结果使得头发就是一个是变细了。 嗯， 一个是变少了。 嗯， 啊，所以就出现了脱发。所以还是归根到底还是雄性激素的问题，就二氢睾酮的问题。 嗯，还是跟这个激素相关哈。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这激素为什么我就比别人高呢？为什么刚才您说的这个二氢睾酮这个坏小子，他凭什么我身体里面就这么多？为什么他身体里面就不多？他头发为什么就不掉呢？ 不对，不是高低的问题， 嗯， 是敏感性的问题。 哦， 就是在脱发的这些个体，他对二氢睾酮的敏感性增高了。 嗯， 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电线，就是电视天线，比如这个二氢睾酮是一个信号发出去的信号。 嗯。 你的天线过于敏感了。 嗯， 当80-90%的人都不敏感的时候，都没有收到的时候，或者信号非常微弱的时候，脱发的那个人他收到的信号非常强 啊， 他的反应性是高的。 嗯， 所以他就开始掉头发， 不是雄性激素多了，而是它对激素敏感啊。那么另外呢，它局部还是多一点哈、啊。那么头皮上的这个二氢睾酮还是稍微多一点，主要是敏感性增强。 主要是敏感性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激素雄性激素的水平出现了。 对，它在血液当中的这个二氢睾酮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检测过。 嗯。那为什么有一些朋友的敏感性就会高？比如说有这个基因的因素、遗传的因素，那像其他的因素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敏感性？像有些朋友说，我最近压力特别大，熬夜，我掉头发就特别严重。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说这个1024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程序员节嘛？ 对， 很多程序员都说这个天天写代码，掉头发就掉得特别严重。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种经常的熬夜、压力大，会不会导致我们对于这个二氢睾酮的这个敏感性变得更强？ 有可能啊。那么这个最最重要的因素啊，是这个二氢睾酮啊，让它这个毛囊慢慢变小， 嗯， 但是这个环境因素啊，这个基因以外的遗传因素以外的因素也是发挥作用啊。比如你刚刚说的熬夜呀、焦虑呀、生活不规律啊，我觉得这些因素大概都可以促使这个脱发啊发生。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遗传和二氢睾酮 啊， 要把主次搞清楚 啊。这些我们说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外因，它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绝对不是发挥主要 的 作用的。 对， 啊， 辅助的作用。 更重要的还是跟我们这个自身有关系。 对， 听完这样的描述之后啊，估计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有点绝望了。这基因我也没法改变，这都是爹妈给 的， 这我可怎么办呢？ 对， 刚才这个张主任也说了，我即便改变我这个外因，我生活变得规律了，我变得不紧张了，好像这作用也不大，这可咋办呢？ 放心。啊，这个基因要通过蛋白发挥作用。 嗯， 啊，基因摆到那儿，它不会发挥，它要翻译成蛋白质，发挥这个脱发的这个过程。 嗯， 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找到一个药物，它就可以把这个五阿法还原酶它的活性抑制了。 嗯， 抑制以后，睾酮就变不成二氢睾酮。 嗯， 所以它二氢睾酮的生成就减少了，特别是在头皮的部位。 嗯， 啊，所以二氢睾酮生成减少了，所以脱发的过程就终止了，因为正是二氢睾酮是坏小子哈，它让毛囊变得细哈，变得小，那么没有二氢睾酮了，二氢睾酮变少了，你们头发呢又回来了。 嗯，所以说这其实也是我们上半段有讲互动问答题目的一个答案，就想问问大伙儿，我们由于这个雄性激素引起的这种脱发，到底能不能有办法去治？可能刚才一听节目的时候，大家一开始有点绝望。这基因我没法改变啊，但是张主任说了，基因咱没法改变没关系，我们至少有一种药物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先天的基因所产生的这个二氢睾酮给它阻断掉，不让它产生那么多坏小子了。 对的。 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对的来说减少我们脱发的这种情况哈。大家伙儿也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参加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上半段的互动问题就想问问大伙儿，这种男性的雄性激素引起的脱发到底能不能治好呢？其实答案已经为大伙儿公布了，大家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吧，关注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儿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吧。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展示非想想问问说，头发总爱出油，一天不洗头第二天呢就会掉很多头发，想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头油太多所引起的脱发？张主任，这个头发比较偏油的话会引起脱发吗？ 它是个伴随的现象啊，伴随的现象。怎么讲呢，这个二氢睾酮作用于毛囊，我们叫做负性的调控，就是它让毛囊萎缩变小。但是同样我们小男孩小女孩，他在毛囊的边上有个叫皮脂腺。 嗯， 皮脂腺干嘛呢？出油的地方，出油的器官。 嗯， 就我们到青春期的时候长痘痘、长痤疮了，这个就是皮脂腺发育了。 嗯， 那么皮脂腺发育靠谁呢？受谁的影响呢？受二氢睾酮。 嗯， 所以二氢睾酮比较强哈，那么你对二氢睾酮敏感性高，所以一个表现呢就是头发慢慢稀了，另外一个皮脂腺分泌多了，是出油多了，所以出油多和掉头发是个伴随的现象，不是因果关系。 哦，并不是因为头发油所以掉头发， 对， 而是由于我们这个我们说身体当中的二氢睾酮这个 对 敏感性增加了之后，它既能引起出油多， 对， 同时也能引起头发脱落。 对，它有两个靶器官，一个是毛囊，一个是皮脂腺。 哦，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这个坏小子抑制住了，这是一箭双雕，既能解决头发出油的问题，也能解决掉头发的问题。 是的，你说的对。 嗯，好。那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那个经常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的产品说针对的是脂溢性脱发，就想问问张主任，这脂溢性脱发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激素引起的脱发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过去我们认为哈，因为没有发现这个机制的时候， 嗯， 不知道它是为什么掉的时候，那么每个掉头发的人都出油都比较多，所以那个叫皮脂溢出， 嗯， 所以就把它叫做脂溢型脱发， 嗯， 那么现在知道它背后是雄性激素在捣乱，所以我们现在统一把它叫做雄激素型脱发。 哦，所以说原来咱是没搞清楚究竟原因是啥，咱们以为是这个出油太多所以引起的，所以那时候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脂溢性脱发。 对， 对，医学是不在不断的发展的、哦、 后来我们发现了究其原因，这个出油多其实它也是一个表现，它并不是原因。 对的， 嗯，它是表现，所以说咱们得找对这原因，还是这个二氢睾酮所引起的，既有出油多又有掉头发。 对， 咱得找对这个坏小子，消灭他哈。 对， 那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生姜的问题，说一直都在说生姜对长头发是有好处的，还会呢用生姜来按摩头皮，现在网上卖的这个我们说防脱的洗发水也好，防脱的这种喷雾也好，有很多都打的是生姜精华，就想问问您，生姜对于我们的这个脱发到底有没有帮助啊？ 咱们民间，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民间用生姜来生发，它不是用于生这个脂溢性脱发，就是雄激素性脱发，它是用来刺激这皮肤充血，是用治疗什么呢？治疗斑秃， 嗯， 治疗鬼剃头的。 哦， 所以呢，生姜和雄激素性脱发没有任何关系，你再用、哦、用的再多也无效。 嗯，那比如说这个斑秃，这突然头发上少了一块，这种也是脱发。 对， 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由于激素水平引起的这种脱发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生姜对那种有效，对我们普通的脱发没有效果呢？咱卖个关子，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关于脱发的问题，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拯救脱发危机，不做聪明绝顶。也欢迎大伙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参与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顶替中国金牌。 我们

下来，跟着你手的节拍。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张建中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问题。张主任在上半段的时候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国家脱发这个问题发病的几率并不低，在男性当中每五个人，成年的男性当中就有一个人有这脱发的问题。 对， 女性呢相对好一点，大概是5%左右的这个发病几率， 二十个人 有 一 个。 但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们说脱发的发生几率它都不算低。那如果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像很多朋友说的这个偏方，比如说抹生姜啊，这个吃生姜啊，喷生姜水啊，到底有没有用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让张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大家伙儿关于脱发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专家。好的，张主任，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呢，先来和大伙公布一下我们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然后呢也选出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这个幸运听众。好，上半段我们想问问大家，由于这个雄性激素我们说引起的脱发到底能不能治好呢？其实张主任在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跟大伙揭晓了正确答案，是可以治好的，而且现在我们也发现了一种这个药物，可以阻断我们说引起我们脱发的这个坏小子二氢睾酮的这个生成，那也就是说完全是没问题的。上半段呢，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获奖的听众朋友是 H 先生，这个朋友 H 先生说能，肯定是能治好，非常有信心哈。这个问题啊，上半段回答的朋友不少，但是答对的朋友确实是不多。比如说有听众朋友就说这个男生脱发通过调理内分泌应该是可以改善，这虽然说的是能够改善能够治好，但是他说的这个原理是错的。张主任，很多朋友都在说其实是通过调理内分泌的方式让我们来改善这个脱发，像我们说这个雄性激素引起的脱发能够通过调理内分泌这种方式来改善吗？ 这个呢，我认为就是患者的一种期望。他把，因为我们说这个脱发和激素相关，所以他的理解是，那和激素相关就一定和内分泌，一部分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它是抑制一个酶，通过抑制这个酶，让二氢睾酮减少，然后达到治疗雄激素性脱发的作用，它并不是去你拿激素去调整内分泌，不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我们说调整这个整个的激素水平，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而且相对来说是风险也比较高。虽然治好了脱发，咱们要是内分泌发生了紊乱，可能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对的，我们治病首先要安全，其次才是功效。 还有很多的朋友勇往直前说，男性的脂溢性脱发是由于遗传因素所主导的，再加上后天因素引起，所以呢对于男性的这种脱发的治疗主要是控制症状，但是完全治好还是比较困难的。这其实是不是也不能说算完全的正确？ 我认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啊，应该是我们要非要乐观哈。为什么要告给大家要乐观呢？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证明这种男性性的脱发，就雄激素性脱发呢，假如我们治疗的及时，治疗得当，它的有效率可以达到85%，甚至达到90%，这个是相当高的啊。所以很多人只要你的坚持用药，能够正确的在医生指导下用药，结果非常好。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也想问问这个张主任哈，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伙，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实我们脱发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如果我出现了，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脱发的问题，我听了您的话，我开始规律的服药，我开始规律的治疗，等我70-80岁白发苍苍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依然有可能还是满头白发吗？而不至于说我这时候头发已经掉的差不多了，有可能吗？ 假如你能够坚持，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嗯， 但是这个头发呢，主要是个外在的，是个形象的问题哈、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和小伙子开玩笑哈、啊，那我说，你现在你妈妈关心你，你妈妈把你带来，让我给你治疗头发、 嗯、 啊。将来你结婚了，我你妈妈可能就把你交给你媳妇了。 嗯 啊，就是你的那个头发到底治还是不治？你自个儿来做决定。 嗯， 你说我不要紧，我没有头发也可以。 嗯， 那就可以不治啊。嗯，但是你我给你吃的这个药是相当的安全，非常安全，所以很多人还是选择继续吃药。 啊、哦，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想要治疗这个我们说雄激素所引起的这个脱发，现在比较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服用药物。 对， 而且这个药物是需要一直吃的，只要你想治疗脱发，这药咱就不能停。 对的。当然还有配合外用药物。 嗯， 假如口服药物和外用药结合起来了，那疗效更好。 嗯嗯，但是我们说这个，如果想要治疗的话，至少这口服药咱是不能停的。 它是主要的， 不能说我吃一段时间，哎，觉得脱发有改善了，我掉的没那么多了，我这药不吃了，那有可能这个时候头发还会继续开始掉。 很多小伙子这样，他吃的忘了。因为头发长起来，他不再关注了、嗯、就不吃药了，结果头发又开始 掉， 然后又来 好，那下半段呢，我们依然是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互动，想问问大家伙，这个每天我们洗头多少次应该说是比较合适的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头发经常出油，有的朋友呢一天洗两回头发，这到底多久洗一次头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不能说每天洗一次头，每天洗多少次哈，是多久洗一次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周期，对于我们的头皮健康头发健康是比较好的，多久洗一次头呢？如果您有自己的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小礼品。好了，那下半段呢，我们来跟大伙说一说关于生姜治疗脱发的问题。上半段呢，我们卖了个小关子，张主任告诉我们说，生姜其实在我们传统中医就已经在使用治疗脱发， 是的， 但是它并不是说治疗这种我们说雄性激素引起的脱发，它治疗的是斑秃。 对的， 同样都是脱发，为什么它对斑秃有用，对我们这个激素引起的脱发就没有用呢？ 因为它这个发生就是引起了斑秃和雄激素性的脱发，极致就是道理完全不一样。 嗯， 斑秃呢是由于头皮的免疫反应，就是我们把这个斑秃患者的头皮切一块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淋巴细胞。 嗯， 那么这个淋巴细胞就是免疫反应啊、嗯，它在攻击你的毛囊。 嗯， 所以我们的治疗目的是抑制这种头皮的免疫反应、嗯、啊。我们可以外用一些激素啊，或者外用一些抑制免疫的药物就可以。其中生姜哈、啊，它可以刺激哈、啊，它可以刺激头皮。可以促进毛发这个血液循环、 嗯、 啊，可能会把局部的一些代谢产物都给带走啊、 哦、 所以实际上生姜的疗效呢比我们现在用的一些药物差得很远。 嗯，但是也依然有可能会起到一些效果。 是的是的 啊，但是您得搞清楚这生姜起到的这个效果啊，只针对我们说斑秃这种由于免疫反应造成的这种脱发它才有效果。 对。对， 嗯，但是由于我们说激素雄性激素过高所引起的这种雄性激素的脱发，其实我们抹再多的生姜，吃再多的生姜，喷再多的生姜，它都是没有用的。 没有。 嗯，好，嗯，继续来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顺想问问您，说为什么老年的女性都是从头顶中间开始头发变稀薄的呢？这是什么原因啊？有防治的方法吗？ 啊，女性刚刚说女性也可以有雄激素性脱发。 嗯， 那么年龄比较大的女性，比如更年期的女性啊，她也有激素水平的变化。 嗯， 她也可以发生雄激素性脱发。所有的雄性激素性的脱发都是头顶为主、 嗯、 啊，所以她说的是对的哈、啊嗯，以头顶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头顶部位的毛囊对于雄性激素敏感。 哦。这个地方接受信号的这个功力更强。 更强。 嗯。 哪儿不强呢？后脑勺整部不强。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不光是老年女性朋友，由于雄性激素所引起的脱发，大部分朋友都是从头顶开始的。 对。 嗯。 是的。 这是由于这个我们说它接收信号的能力确确实实比别的地方更强一些。好。嗯，他想问问这个有什么防治的方法吗？ 女性的 雄激素性脱发呢比男性治疗起来有困难。 嗯， 那么医学已经证明，那么这种抑制五阿法还原酶的这个药物在男性非常好使啊，85%-90%的疗效，但是在女性非常遗憾就是疗效很差 啊， 这个也就是男女的差别。 嗯， 那么女性怎么治疗呢？女性我们用对抗雄性激素的治疗，就是你的雄性激素高了啊，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我们一检测啊，雄激素很高，那么我们用络内酯，用含有雌性激素、孕激素的药物来对抗雄性激素。但是这个疗效呢，比抑制五阿法还原酶的那个药要差啊，那个药叫非那雄胺啊。那么这个雌性激素治疗起来，这个疗效还是差一点， 嗯， 但是有效， 有效果，嗯，那也就是说，虽然男性朋友脱发的发病率更高，但是治疗的效果其实反而是更好一些的。 对的， 女性朋友虽然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治疗起来的难度却比男性要大得多。 你说的对 啊，好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田庚就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什么食疗的方法能够治疗和预防这种脱发呀？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脱发的原因，我们一直在说是由于雄性激素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脱发。 嗯， 那是所有的脱发都是由于雄性激素的原因吗？还是说也有其他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脱发？ 可以说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能够解释我们所有的脱发当中放到一起。 嗯， 雄激素性脱发占98%-99%。 哦，基本上 其他的脱发就占1%-2%，而且在其他脱发里头，斑秃又占主要的啊。其实一些感染性的脱发啊，比如得了梅毒可以脱发，啊，一些代谢性的脱发啊，一些代谢性疾病也可以掉脱发。 嗯，但是 还有 数量都特别的少。 对，非常的少啊。还有这个遗传性的， 嗯， 生出来就没有脱发啊，先天性脱发，这种脱发呢非常少啊。 嗯，也就是说，大部分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这种脱发，其实都是由于雄性激素。 对，这是最最重要的，最多见的。 哦，那咱有什么食疗的方法能够预防和治疗吗？ 应该说没有。啊，你说的民间说的很多食药，吃核桃、吃 何首、 黑芝麻，很多办法， 嗯， 但实际上都没有科学道理。 哦，这些都 没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看医生啊， 嗯， 看皮肤科医生，特别是去看从事毛发诊治的皮肤科医生，这个比较靠谱。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脱发的原因，我们这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特别介意的话，我们还是得去医院挂一个皮肤科的号。 是的。 嗯，那也想问问您，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您特别提醒大伙儿，其实我们日常健康的人每天都有40-50根这个掉头发是正常的现象。 对， 如果每天掉到了这个80-100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不正常的脱发的情况。 对。 嗯，但是有些朋友会说，这个我也不能天天把我所有的头发都收集起来，我每天数数掉了多少根啊，我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判断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这时候可能就不太正常了，这掉头发我得去医院找医生给我看看，减少这脱发的问题 啊。这个要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就可以了，比如这种急性的脱发啊，比如斑秃啊，比如其他一些脱发，它可能在短期内就还有休止期的脱发，就是有的女孩子不吃饭， 嗯， 为了苗条 哦，减肥， 对，2个月减30斤，哎，肥也减了，但是头发也掉了。 嗯， 这种头发呢掉得快，你在枕头上，你在地落里头都可以看到，一下子增加了。那么要是雄性激素的脱发，那么这个是渐进性的过程，非常慢。 嗯， 那么患者要摸一摸自己的头顶啊，是不是薄了？ 嗯， 啊，那么看看后脑勺是不是出来了啊？这种啊，不用去数。 嗯， 当然有的患者他是数的啊， 嗯， 特别是女性的患者，他能数说我是今天掉了105根， 哦， 啊，又一天掉了108根，他都数得清清楚楚，但是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数的。 嗯嗯，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对脱发有一个其实简单的判断，就是我们自身的感受。 对， 如果我觉得最近掉头发比以前多了。 对， 如果我看到这个早上一起床，哎呦，这枕头上怎么一大把头发呀？ 对对， 这什么原因啊？ 对， 这时候您得引起注意了。 是的， 嗯。再一个就是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头发变稀、变薄、变少了。 对的，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去找医生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哈，独善兼善，想问问说，每年秋天 脱发就比较严重。想问问秋季脱发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治啊？像这种脱发会有季节特点吗？ 有些人啊，我们观察到女性比较多， 嗯 啊，有一定的季节性特点， 嗯， 那么这个发生机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告给患者没有问题啊，过了这个季节，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回来了， 就会好了。 哎， 哦，那像他说的这个秋季是不是比较常见的这个脱发更严重的一个季节？ 不见得，有的人秋季，有的人春季， 哦 啊，不一样， 不一样，每个朋友都不一样， 这种人比较少。 嗯， 比较少。 所以说他问该怎么治，这个时候我觉得独善尖山是不是先得判断一下，如果只是单独这一个季节咱掉头发稍微有点多，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 忍一下就过来了。对， 因为咱还不知道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是、 啊、但如果您说您这一年四季都掉头发，只不过这秋天掉的更多了，这个时候您还是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对的 啊。还有 Bobby 想问问专家，说听别人说啊，早上起来喝凉水容易掉头发，是这样吗？ 这完全没有道理， 没有科学依据， 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嗯，还有朋友在说口服胱氨酸，听说能够长头发，是这样吗？您听过吗？ 当然听过了。 嗯， 很多病人来点就要胱氨酸，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胱氨酸实际上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吃胱氨酸呢？因为我们头发里头化验，头发也是蛋白质。 嗯。 只不过头发当中蛋白质里面胱氨酸的含量稍微多一点点， 哦、 所以他认为补上胱氨酸就能，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是误解。 哦，也没有用， 没用。 嗯，其实您说到这个，我们说蛋白的问题哈，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胶原蛋白，有很多的胶原蛋白说不仅对皮肤好，对我们的这个毛发生长也是有好处的。其实对于皮肤好啊，我们很多的皮肤科医生都来辟过谣了，说这个喝进去的胶原蛋白，你等它吸收到皮肤，那基本上没什么用， 没有， 没有效果的， 没用。 那对头发有可能有好处吗？ 没用， 也没用， 因为所有的胶原，它到胃肠道都给它消化成氨基酸了。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别再花大价钱去买这种胶原蛋白了， 完全没有必要， 交的都是智商税。 对的。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回答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关于多少天洗一次头发对于我们的这个头发是比较好的呢？有朋友说这个一到三天洗一次，然后呢田刚说可以天天洗短头发，或者三天洗一次，长头发呢三天到一周洗一次是比较合适。然后和平街和平里北街这位朋友说应该正常每天洗一次头发，还有朋友说两到三天洗一次是比较好的。想问问这个张主任，对于我们洗头发到底有没有讲究啊？ 一般来讲，就是自己形成的习惯，可以遵循自己的习惯。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洗头发的频率决定于出油的频率。 嗯， 比如20岁到30岁，或者15岁到30岁之间，这个人群出油的这个频率啊，速率很多，所以他每天可以洗头。比如年龄再大一点，他这个出油并不多，隔一天洗个头就可以了。 嗯，所以说其实洗头的频率在医学上，医生还是建议1到2天洗一次， 对， 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周期。 对， 嗯，好，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头发不要天天洗，然后呢，甚至很多的朋友我看回答的时候都说这个3到7天洗一次比较好，也有很多朋友说1周左右洗一次是比较好。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很多人都是看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说头发洗得越多，有可能出油反而越多，引起掉发的情况也就越严重。这其实中间是不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没有这个道理啊，没有这个道理，这个完全是个误解。 嗯，好。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抓紧时间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郭女士，她说儿子快40岁了，这个坚持吃中药治疗脱发没有效果，但是吃西药呢有一些效果，没坚持，现在还继续掉发，想问问这个时候再把这药吃起来还有没有用啊？张主任， 这个要决定这个你脱发的程度。 嗯， 假如已经完全头顶完全没有头发了，你再吃赶不上了。 嗯， 但是假如你的头顶还有头发， 嗯， 只不过变稀了，嗯，变软了，这个是赶得上的。 哦，这个 时候，所以我建议还是要看医生。 哦，还是得看看医生。 对， 既然吃西药您知道有效了，这个时候咱们抓紧时间看看医生。 对， 来得及的话，这西药咱继续吃上。 对啊，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也请张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继续找到您。 对，我每周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二、三上午。 好，每周一、周二、周三的上午，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皮肤科继续找到张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最后呢，也选出我们下半段有奖互动的听众朋友哈。下半段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一到两天洗一次头是比较合适的。这下半段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啊，确实是不多哈。我们就选出这个 LOL 这个朋友。是我们下半段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那么抓紧时间也把你的联系方式和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的编辑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快递给您。那最后也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副主任医师窦向峰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外出旅游不要把这些疾病带回家。这十一的假期虽然放完了，但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我们说这元旦假期和我们春节的长假了，您外出旅游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得多留一个心眼。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高压系统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一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